第53回，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，荣国府元宵开夜宴。 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球补完，已使得力尽神微，忙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，彼此捶打了一会儿歇下。 没一顿饭的功夫，天已大亮，且不出门，只叫快传大夫。一时王太医来了，诊了脉，疑惑说道： 昨日已好了些，今日如何反虚微浮缩起来？敢是吃多了饮食，不然就是劳了神思，外感却倒轻了。这汗后失于调养，非同小可。 一面说，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。宝玉看时，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了，倒添了茯苓、地黄、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。宝玉忙命人煎去，一面叹说： 这怎么出？倘或有好歹，都是我的罪孽。 晴雯睡在枕上道： 好太爷，你干你的去吧，哪里救得痨病了？ 宝玉无奈，只得去了。只下半天，说身上不好，就回来了。晴雯此症虽重，幸亏他素习是个使力不使心的，在素习饮食清淡，饥饱无伤。这贾宅中的风俗秘法，无论上下，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，总以静恶为主，次则服药调养，故于前日一病时竟饿了两三日，又谨慎服药调治，如今劳碌了些，又加倍培养了几日，便渐渐的好了。近日园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饭，吹窜饮食异变，宝玉自能变法，药汤药羹调停，不必细说。袭人送母病后，夜已回来，麝月便将平儿所说宋妈坠儿一事，并晴雯撵逐出去等话，一一也曾回过宝玉。袭人也没别说，只说太性急了些。只因李纨亦因时气感冒，邢夫人又正害火眼，迎春、秀烟接过去朝夕试药，李婶之弟又接了李婶和李琦、李文家去住几日。宝玉又见袭人常常思母含悲，晴雯犹未大愈，因此诗社之日皆未有人作兴，便空了几社。当下已是腊月，离年日近，王夫人与凤姐置办年事，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，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，协理军机，参赞朝政，不提。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，着人打扫，收拾供器，请神主，又打扫上房，以备悬供仪真影像。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。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针线礼物，正值丫头捧了一茶盘压碎客子进来回说： 星儿回奶奶，前那一包碎金子共是153两6钱7分，里头成色不等，总共清了220个客子。 说着递上去，尤氏看了看，只见也有梅花似的，也有海棠似的，也有比定如意的，也有八宝连春的。尤氏命 收起这个来，叫他把银客子快快交了进来。 丫鬟答应去了。一时贾珍进来吃饭，贾蓉之妻回避了。贾珍应问尤氏： 咱们春季的恩赏可领了不曾？ 尤氏道： 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。 贾珍道： 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时，多少是皇上天恩，早关了来， 给那边老太太见过，致了祖宗的供，上领皇上的恩，下则是托祖宗的福。咱们哪怕用10000银子供祖宗，到底不如这个体面，又是沾恩惜福的。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，那些世袭穷官家若不仗着这银子，拿什么上供过年？真正皇恩浩大，想得周到。 尤氏道：“正是这话。”二人正说着，只见人回：“ 哥来了。” 贾珍便命叫他进来。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。贾珍道：“ 怎么去了这一日？” 贾蓉陪笑回说：“贾儿不在礼部官领，又分在光禄寺库上，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了下来。光禄寺的官们都问说父亲好，多日不见，着实想念。”贾珍笑道：“ 他们哪里是想我？这又到了年下了，不是想我的东西，就是想我的戏酒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瞧那黄布口袋，上有印的就是“皇恩永熙”4个大字，那一边又有礼部慈济司的印记，又写着一行小字，倒是宁国公贾演、荣国公贾元恩赐永远，春季赏贡2分，净折银若干两，某年月日，隆敬为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器，值年4成某人。下面一个朱笔画押。贾珍吃过饭，冠束毕，换了靴帽，命贾蓉捧着银子跟了来。回过贾母、王夫人，又至这边回过贾赦、邢夫人，方回家去取出银子，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焚了。又命贾蓉道：“ 你去问问你连二婶子，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？若拟定了，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，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犯了。旧年不留心重了几家，不说咱们不留神，倒像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一样。” 贾蓉忙答应了过去，一时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。贾珍看了，命交于赖生去看了，请人别重这上头日子，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、擦抹鸡案、金银供器。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个饼帖，并一张账目回说：“ 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。” 说着，贾蓉接过饼帖和账目，忙展开捧着。贾珍倒背着两手，向贾蓉手内，只看红饼帖上写着：“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，并公子小姐金安，新春大喜大福，荣贵平安，加官进禄，万事如意。”贾珍笑道：“ 庄家人有些意思。” 贾蓉也忙笑说：“ 别看文法，只取个吉利罢了。” 一面忙展开单子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大鹿30只，獐子50只，狍子50只，鲜猪20个，汤猪20个，龙猪20个，野猪20个，加腊猪20个，野羊20个，青羊20个，加汤羊20个，加风羊20个，鲟黄鱼2个，各色杂鱼200斤，活鸡鸭鹅各200只，风鸡鸭鹅200只，野鸡兔子各200对，熊掌20对，鹿筋20斤，海参50斤，鹿舌50条，牛舌50条，蛏干20斤，真松桃杏瓤各2口袋，大对虾50对，干虾200斤，银霜炭上等选用1000斤，中等2000斤，柴炭3万斤，玉田胭脂米2担，碧糯50斛，白糯50斛，粉精50斛， 杂色两谷各50斛，下用长米1000担，各色干菜1车，外卖两谷牲口各项之银，共折银2500两。外门下孝敬哥姐玩意儿，活鹿2对，活白兔4对，黑兔4对，活锦鸡2对，西洋鸭2对。贾珍便命带进他来。一时，只见忽进孝进来，只在院内磕头请安。贾珍命人拉他起来，笑说：“ 你还硬朗。” 忽进孝笑回：“ 托爷的福，还能走得动。” 贾珍道：“ 你儿子也大了，该叫他走走也罢了。” 顾静笑笑道：“ 不瞒爷说，小的们走惯了，不来也闷得慌。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。他们到底年轻，怕路上有闪失，再过几年就可放心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 你走了几日？” 顾静笑道：“ 回爷的话，今年雪大，外头都是4-5指深的雪，前日忽然一暖一化，路上竟难走得很，耽搁了几日，虽走了1月0-2日，也日子有限了，怕爷心焦，可不赶着来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 我说呢，怎么今儿才来？我才看那单子上，今天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。” 吴敬孝忙进前了2步回道：“ 回爷说，今年年成实在不好，从3月下雨起，接接连连直到8月，竟没有一连晴过5日。9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，方近1300里地，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，打伤了上千上万的，所以才这样。小的并不敢说谎。” 贾珍皱眉道：“ 我算定了，你至少有5000两银子来，这够做什么的？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8-9个庄子，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，你们又打擂台，真是又别叫过年了。” 吴敬笑道：“ 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，我兄弟离我那里只100多里。谁知竟大差了，他现管着那府里8处庄地，比爷这边多着几倍，今年也只这些东西，不过多2-3千两银子，也是有饥荒打呢。” 贾珍道：“ 正是呢，我这边都可，已没有什么外向大事，不过是一年的费用费些，我受些委屈就费些，再者年例送人请人，我把脸皮厚些，可省些也就完了。比不得那府里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，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，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，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，不和你们要，找谁去？” 吴景笑笑道：“ 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，有去有来，娘娘和万岁岂不赏的？” 贾珍听了，笑向贾蓉等道：“ 你们听听，他这话可笑不可笑？” 贾蓉等忙笑道：“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哪里知道这道理？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？他心里纵有这心，他也不能做主，岂有不赏之理？按时到节，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，纵赏银子不过100两金子。才值了1000两银子，够一年的什么？这二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？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，你算算那一柱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。再2年再一回省亲，只怕就精穷了。” 贾珍笑道：“ 所以他们庄稼老实人，外明不知暗里的事，黄柏木做庆锥子，外头体面，里头苦。” 贾蓉又笑向贾珍道：“果真那府里穷了。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，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。” 贾珍笑道：“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， 哪里就穷到如此？他必定是见去的路太多了，实在赔得很了，不知又要省哪一项的钱。先设此法使人知道，说穷到如此了，我心里却有一个算盘，还不至如此田地。 说着，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，好生待他，不在话下。这里，贾珍吩咐将方才各物留出供祖的来，将各样取了些，命贾蓉送过荣府里，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，余者派出等力来，一份一份的堆在月台下，命人将族中的子侄换来与他们。接着，荣国府也送了许多供祖之物及贾珍之物。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，系着鞋，披着舍利孙大裘，命人在厅柱下台基上的太阳中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。傅轩闲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物，因见贾琴一来领物，贾珍叫他过来说道：“你做什么也来了？谁叫你来的？”贾琴垂手回说：“ 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，我没等人去就来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 我这东西原是给你那些闲着无事的、无敬意的小叔叔兄弟们的，那二年你闲着，我也给过你的。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，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，一月又有你的份例外，这些和尚的份例银子都从你手里过，你还来取这个，太也贪了。你自己瞧瞧，你穿的像个手里使钱办事的，先前说你没敬意，如今又怎么了？比仙倒不像了。” 贾琴道：“ 我家里原人口多，费用大。” 贾珍冷笑道：“ 你还知误我？你在家庙里干的事，打量我不知道呢？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，没人敢为傲你。你手里又有了钱，离着我们又远，你就为王称霸起来，夜夜招去匪类赌钱，养老婆小子，这会子花的这个形象，你还敢领东西来？领不成东西，领一顿驼水棍去才罢。等过了年，我必和你连二叔说换你回来。” 贾琴红了脸，不敢回应。人回：“ 北府水王爷送了自连荷包来了。” 贾珍听说，忙命贾蓉出去款待， 只说我不在家。 贾蓉去了。这里贾珍看着领完东西回房，与尤氏吃毕晚饭，一宿无话，至次日更比往日忙，都不必细说。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，各色齐备，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连队、挂牌，新游了桃符，焕然一新。宁国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门打开，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，点的两条金龙一般。次日，由贾母有告封者，皆按品级着朝服，先做八人大轿，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，行礼领宴毕回来，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。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，皆在宁国府门前班排伺候，然后引入宗祠。且说宝琴是初次，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，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园子，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，上悬一块匾，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，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，两旁有一幅长联，写道是肝脑涂地，赵姓赖宝玉之恩，功名冠天，百代养征长之盛，亦衍圣公所书。进入院中，白石涌露，两边皆是苍松翠柏。月台上 设着青绿古铜鼎仪等器，爆煞钱上面悬一九龙金匾，写道是：“星辉辅币，乃先皇御笔。”两边一幅对联，写道是：“勋业有光昭日月，功名无间及儿孙，亦是御笔。”午间正殿前悬一闹龙田青匾，写道是：“慎终追远。”旁边一幅对联写道是：“以后儿孙成福德，至今梨树念荣宁。”俱是御笔。里边香烛辉煌，锦帐绣幕，虽列着神主，却看不真切。只见贾府人分朝暮排班立定，贾敬主祭，贾赦陪祭，贾珍献爵，贾琏、贾从献帛，宝玉捧香，贾昌、贾玲展拜毯守坟池，青衣乐奏三献爵，拜幸毕，坟帛奠酒礼毕，乐止退出。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，影前锦幔高挂，彩屏张护，香烛辉煌。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，皆是披蟒腰玉，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影。贾姓、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，直到正堂廊下。槛外方是贾敬、贾赦，槛内是各女眷，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。每一道菜式传至仪门，贾姓、贾芷等便接了，按次传至街上贾敬手中。贾蓉系长房长孙，独他随女眷在槛内。每贾敬捧菜纸传于贾蓉，贾蓉便传于他妻子，又传于凤姐、尤氏诸人，直传至供桌前，方传于王夫人，王夫人传于贾母，贾母方捧放在桌上。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里同贾母供放，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，贾蓉方退出下阶，归入贾琴接位之手。凡从文旁之名者，贾敬为首，下则从玉者，贾珍为首，在下从草头者，贾蓉为首，左朝右暮，南东女西。四贾母拈香下拜，众人方一齐跪下，将五间大厅、三间抱厦、内外廊檐、街上街下两单池内花团锦簇塞得无一隙空地。鸦雀无闻，只听铿锵叮当、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，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。一时礼毕，贾敬、贾赦等便忙退出，至荣府专候与贾母行礼。尤氏上房早已席地铺满红毡，当地放着象鼻三足、秋颜流金发廊大火盆，正面炕上铺新兴红毡，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银枕，另外有黑狐皮的福子搭在上面，大白狐皮做褥，请贾母上去坐了。两边又铺皮褥，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。这边横头排插之后，小炕上也铺了皮褥，让邢夫人等坐了。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，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，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角炉，让宝琴等姊妹坐了。尤氏用茶盘轻捧茶与贾母，荣妻捧与众老祖母，然后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， 荣妻又捧与众姊妹，凤姐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。茶毕，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贾母。贾母吃茶，与老妯娌闲话了两句，便命看轿。凤姐儿忙上去挽起来，尤氏笑回说：“ 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，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，用过晚饭过去，果然我们就不及凤丫头不成？” 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：“ 老祖宗快走，咱们家去吃饭，别理他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这里供着祖宗，忙的什么似的？哪里搁得住我呢？况且每年我不吃，你们也要送去的，不如还送了去。我吃不了，留着明儿再吃，岂不多吃些？” 说的众人都笑了，又吩咐他：“ 好生派妥当人夜里看香火，不是大意得的。” 尤氏答应了，一面走出来至暖阁前上了轿。尤氏等闪过屏风，小厮们才领轿夫请了轿出大门。尤氏亦随邢夫人等同至荣府。这里轿出大门，这一条街上东一边河面设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，西一边河面设着荣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，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。一时来至荣府，也是大门正厅直开到底，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。过了大厅，便转弯向西，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。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，亦是锦衣绣屏，焕然一新。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、百合草，贾母归了座，老嬷嬷来回：“ 老太太们来行礼。” 贾母忙又起身要迎，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，大家挽手笑了一回，让了一回，吃茶去后，贾母只送至内仪门便回来，归正座。贾敬、贾赦等领诸子弟进来，贾母笑道：“ 一年难为你们，不行礼吧。” 一面说着，一面男一起，女一起，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，左右两旁设下交椅，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座受礼。梁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，散压岁钱、荷包、金银客，摆上合欢宴来。男东女西归座，献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毕。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，众人方各散出。那晚各处佛堂赵王爷前焚香上供，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相供，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，两六高照，各处皆有路灯，上下人等皆打扮得花团锦簇，一夜人声嘈杂，笑语喧甜，爆竹起火，络绎不绝。至次日五谷，贾母等又按品大庄，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，攻入元春千秋，领宴回来，又至宁府祭过列祖，方回来受礼毕，更换衣歇息。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，只和薛姨妈、李婶二人说话取便，或者同宝玉、宝琴、钗玉等姊妹赶围棋、抹牌作戏。王夫人与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，那边厅上院内皆是细酒，亲友络绎不绝，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呢。早又元宵将近，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。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，次日 贾珍又请，贾母接去，随便领了半日。王夫人和凤姐儿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，不能胜计。至十五日之夕，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，定一班小戏，满挂各色家灯，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、孙男、孙媳等家宴。贾敬素不如酒，也不去请他。余后十七日祖祀已完，他便仍出城去休养，便这几日在家内亦是静室默处，一概无听无闻，不在话下。贾赦略领了贾母之次，也便告辞而去。贾母知他在此，彼此不便，也就随他去了。贾赦自到家中，与众门客赏灯吃酒，自然是笙歌郭耳、锦绣银眸，其曲变快乐，另与这边不同的。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，每一席旁边设一几，几上设炉瓶三室，焚着御赐百合供香。又有八寸来长、四五寸宽、两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，俱是新鲜花卉。又有小洋漆茶盘，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，里面泡着上等名茶，一色皆是紫檀透雕，嵌着大红纱、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。原来绣着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，名唤惠娘，因她亦是书香宦门之家，她原精于书画，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，并非市卖之物。凡这瓶上所绣之花卉，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，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，本来非一位浓艳匠工可比。每一枝花册皆用古人题此花枝旧句，或诗词歌赋不一，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，且字迹勾梯转折、轻重连断，皆与笔草不异，亦不比世绣字迹板强可恨。他不仗此计获利，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，凡仕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，当今便称为惠绣。竟有世俗设立者，近日仿其真迹于人获利，偏这惠娘命夭，十八岁便死了，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。凡所有之家，纵有一两件，皆珍藏不用。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们，因深悉惠绣之家，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，这样笔迹说一绣字，反似乎唐突了。便大家商议了，将绣字便隐去，换了一个文字，所以如今都称为惠文。若有一件真惠文之物，价则无限。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，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，目下只剩这一副璎珞，一共十六扇，贾母爱如珍宝，不入在请客名色陈设之内，只留在自己这边，高兴摆酒时赏玩。又有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、玉堂富贵等鲜花草。上面两席是李婶、薛姨妈二位。贾母与东边设一透雕夔龙护屏短足短榻，靠背银枕皮褥俱全。榻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洋漆描金小几，几上放着茶吊、茶碗、漱鱼、洋巾之类，又有一个眼镜夹子。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，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，又向薛姨妈、李婶笑说：“ 是我老了， 骨头疼，放肆，容我歪着相陪吧。 尹佑命琥珀坐在榻上，拿着美人拳捶腿，榻下并不摆席面，只有一张高几，却设着璎珞、花瓶、香炉等物。外另设一精致小高桌，设着酒杯池柱，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，命宝琴、湘云、黛玉、宝玉四人坐着，每一转一果来，先捧与贾母看了，喜则留在小桌上尝一尝，仍撤了放在他四人席上，只算他四人是跟着贾母坐。故下面方是邢夫人、王夫人之位，在下便是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贾蓉之妻，西边一路便是宝钗、李文、李绮、秀烟、迎春姊妹等。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连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绘灯，每一席前竖着一柄七杆倒垂荷叶，叶上有竹信插着彩竹。这荷叶乃是赞珐琅的，活性可以扭转。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，将灯影逼住，全向外照，看戏分外真切。窗格门户一齐摘下，全挂彩绘各种宫灯，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，将各色羊角、玻璃、戳纱、料丝，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珠灯挂满。廊上几席便是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从、贾蓉、贾琴、贾云、贾玲、贾昌等。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，奈他们或有年迈懒与热闹的，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的，或有疾病咽缠欲来竟不能来的，或有一等肚腹溃平不来的，甚至于有一等赠为凤姐之为人而赌气不来的，或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。因此族众虽多，女客来者只不过贾君之母娄氏带了贾君来了，男子只有贾琴、贾云、贾昌、贾玲四个县市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。当下人虽不全，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了。当又有林之孝之妻带了六个媳妇，抬了三张炕桌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，毡上放着选镜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，用大红彩绳串着，每二人搭一张，共三张。林之孝家的只是将那两张摆至薛姨妈、李婶的席下，将一张送至贾母榻下来，贾母便说 放在当地吧。 这媳妇们都素知规矩的，放下桌子，一并将钱都打开，将彩绳抽去，散堆在桌上，正唱西楼楼会这出江中，余书叶因赌气去了，那文豹便发科混道， 你赌气去了，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，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。 说毕引得贾母都笑了。薛姨妈等都说 好个鬼头孩子，可怜见的。 凤姐便说 这孩子才九岁。 贾母笑说 难为他说的巧， 便说了一个赏字，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了菠萝。听见一个赏字，走上去向桌上的散钱堆内，每人便搓了一菠萝，走出来向戏台说 老祖宗姨太太、亲家太太上文报买果子吃的。 说着向台上便一撒，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。贾珍、贾琏已命小厮们抬了大菠萝的钱来，暗暗的预备在那里，听见贾母一赏， 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